声的空隙，如此颤动着我的心灵。我要对你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不管是黑夜或是黎明，不管是梦中或是清醒，深深爱你。多么幸福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丸治最后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时光滔滔，上海滩永不再来。电影《甜蜜蜜》里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，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，时时如新。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大牌主打歌，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，总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。刚刚我们在上半节听到了罗大佑、李宗盛和黄舒骏的情歌，各有风采。接下来我们要给你听到一个平凡的声音，他是陈小春。长相不够英俊，嗓音不算磁性，演技也并非一流，可是就是这种随随便便的样子，让人感觉他好像就是身边的一个早已熟悉的朋友，反而更加容易有共鸣。 我知不是不会太曲折，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，从这里也之类的等等。他住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。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心里面